好，跟住就到我快講黑豹，因為咧都理解啊，即係 sci-fi 後面好多高手啊，咁啊，即係其實講黑豹背後嘅理念就緊要過套戲本身嘅，咁於是就由我講下套戲本身啦，得唔得？咁啊，你問我，我本身以 Marvel 電影角度睇黑豹就真係有啲失望，就加上黑豹之前又吹到又話咩 100% 零負評。又兼又話咩 Marvel 系列作品入面史上最有深度啊，呢啲真係嚇死人啦呢啲字。咁啊嗱，第一先我先解釋啊，我明嘅，我唔理你背後啲咩啊，或者你點樣 sell 女權啊 ，sell 第三世界啊，又 sell 到即係一個種族啊，類似啊黑白要平衡啊等等。咁其實呢啲咧喺套戲入面咧，即係都係叫講過嘅議題嘅。咁我成日強調講議題啊，唔代表你有討論嘅議題啦。咁你都要你有角度，亦都有唔同嘅觀點先得嘅。咁佢呢啲又唔屬於叫做有，即係叫做你有呢個議題啫，就唔屬於叫有討論咯。咁佢只不過所謂嘅女權都係每一紮女好大得。咁你一扎女好打得其實好做嘅，你問我，咁你邊有可能成個種族入面借得女仔做親衛隊嘅啫？咁你男仔抽得又唔做得嘅，咁啊唔係打得就做得嘅咩？咁即係類似你預諗落去，其實好多嘢都做而好片面嘅。咁呢套黑豹就係咁啦，成套戲都係一啲好片面嘅嘢擠埋一齊，好多元素擠入去就話有講咁樣。咁你話講女權佢點及神奇女俠咧？即係如果話講呢個議題，咁你話講種族，咁佢入面起用台前幕後全黑人，咁都係似係為做而做嚇。咁你佢入面有冇提過？有冇咩特別有討論過？咁其實冇啊嘛，即係只不過係一個有提出呢個議題啫，但係唔代表佢有去講咯。咁同埋大家理解，即係你咁你 Marvel 作為呢個超級英雄電影啊，即係你話啊，你有議題有嘢想講，可能你啊第時你講環保或者你講呢啲政治敏感嘅議題，或者叫企出嚟有支旗係講呢樣嘢黑人平權咁樣，咁本身好嘅，咁但係首要你唔係話你有講呢啲嘅套戲係代表好睇嘛？咁你首要你搞翻好套戲就係你本身呢套戲要起碼個嗱個情節上你起碼要豐富咯，起碼要人哋起碼都估唔到先啦嚇。咁啊第二就你起碼個動作場面上你係有特技我知，咁你咁多 budget 咁做乜都得㗎啦。咁但係問題就你有特技你要做到出嚟個特技又同啲動作你配合先得咯。你個場面要拍得即係其實強調你飛車啊，你要打嗰啲唔係話你哇你好特技啊，成個城市炸咗啊，一路跑一路跳啊，九啊幾樣。樣嘢開槍啊，又避到啊，啲特技好立體啊，飛嚟飛去又幾好睇嘛。咁你要睇個張力噶嘛。咁如果你話呢啲飛嚟飛去講特技好睇，咁天殺二毛好好睇。咁你咪攬住佢錫，咁你唔係咁樣噶嘛。咁你最緊要你拍得第一緊張刺激就基本啦。第二我成日覺得你譬如去到呢啲動作片，你要有啲唔同嘅層次咯，即係起碼你可能有唔同嘅階段，包括你可能喺武功上有 upgrade 啦，你個武器上有改進啦，有改良啦，而又入面又可能佢點解啊一開始梗係有啲嘢壞咗又運，唔好話壞啦，或者可能有啲嘢受抑制嘅、抑壓嘅，或者後屘先解放嘅，咁而嗰邊咧反派又唔係話一輸就輸，佢輸完可能又都有第二個階段。嘅提升，咁然後就再食翻住個主角，咁主角最後又再破佢，咁你有啲唔同咁樣嘅叫做你出招我拆解，就你拆解我再出招，有唔同嘅勝負，開頭我勢均力敵，但後屘我贏緊啊，但之下就因為乜乜乜乜而我又贏翻，然後之後我又再贏翻你，咁呢啲咪叫峰迴路轉啲嘅動作，咁先定義為叫有層次就有設計咯。咁頭先我講嘅嘢就成套黑豹都冇，咁永遠黑豹嘅存在就已經無敵，嗱件衫又無敵，佢個國家啲科技水平又無敵。咁但係問題就到佢鬼打鬼啦，咁第一就我都唔知即係你話褫奪黑豹功能而去選呢個皇上，我覺得又有啲奇怪。我嘅理解唔係應該係當咗王先可以食嗰啲草咩？咁同埋係咪我個設定應該係唔係人人食啲草都得㗎？咁如果唔係，咁你有人偷食咗啲草，咁佢咪可以好勁？咁係咪喺呢個設定上你要有少少關卡？你可以講話嗰啲又要啲藥草要肯定咗你先可以俾你食啊，又或者可能食完有副作用啊，你本身都有啲付出啊，正常人食咗會死啊，即係你又要加翻呢啲，你又會叫立體啲咯。咁而家呢套係冇，即係總之直述直講嘅啫。咁而嗰個叫做所謂上一代嘅糾結啦，嗰個感情線，你問我上一代黑豹係咪做得好錯又唔係？咁你話係咪話冇理到個小朋友？咁而又喺嗰個 situation？ 就夾硬要殺咗佢細，即係佢阿爸殺咗佢阿叔嗰檔，即係佢細佬咁樣。咁你問我都幾 TVB 堆砌嘅，因為譬如佢嗰個 moment 咁，明明知個細佬家，你去到現場咁，你一個黑炮咁快，一嘢打暈咗佢，咪夾佢走咪算咯。講咁多嘢，咁你明知佢揸住支槍，你又唔打啦，佢支槍先。咁你去到開槍嗰下，咁你咁快，你走埋去擋住咗支個子彈咪得咯。咁你好多嘢都好淺白而又即係會犯駁，咁但你係要就插死佢細佬，咁同埋你咁好打，你咁快你一嘢打甩佢支槍咪得咯，咁你唔通喎劇情，咁你講到係又要講佢係要錯手殺咗佢細佬，咁而又因為咗要，其實佢老豆點解唔理個仔我都唔好明，其實你可以夾埋個仔翻阿光達，咁有啲咩啫？即係殺咗佢老豆同唔理個仔，其實都唔係一個。有原因交代，佢都係個故事話講話係係嘅，咁咪唔通咯。咁而個仔又最後又報仇，話要想重奪皇位咁之類啦。咁呢度就成即係變咗個根基個仇恨位，其實我都唔係太掌握到，或者叫唔通咯。咁然後就啊講佢好 aggressive 啊，佢偷嘅嘢都為咗咩第三世界你當好似等於釋放黑奴咁樣啦。咁你呢啲其實第一就離地啦，你而家用邊個黑奴啊？第二就即係。你講呢啲都係講個議題嘅，咁呢類似嘅嘢大把啦。咁你話背後你美國隊長背後係納粹，好多個奸角背後都有啲原委嘅啦。咁你咪咁講，你套都係神作。咁你又要即係公平啲去睇咯。咁而又到佢一成王就可以食藥草，又著嗰件衫。咁我嘅理解照計，佢喺冇黑炮能力嘅情況底下。都幾強弱懸殊，唔夠抽。咁著咗件衫，最後又唔知點解又夠抽。咁你呢啲咪叫做冇層次、冇角度去解釋，就令觀眾信服。只不過流於都打打喊，跟住後屘又跌咗落去喺個火車。咁嗱，我都好覺得火車嗰場戲其實佢係有抄一代宗師啊，我覺得啊。即係呢樣嘢，雖然你可能啲人你即刻笑喎。但我覺得佢真係好明顯有睇王家衛嘅一代宗師嚇，咁、而你問我個設計係咪跌落去好特別又唔係咯？你個火車有咩特別啫？即係就係純粹兩雄決鬥，中間隔架火車一路高速行過，叫有啲透氣位，跟住又點樣善用翻個火車嗰啲咩聲音，令到嗰啲咩你當我唔知係咪叫飯盒金啊嘛？飯盒金啊會失去功效咁樣。咁其實即係依啲情節都唔係好通。點樣你限制到佢又點解會融又唔知點咁樣？其實我都唔係好明，佢好件甲又好似融融地咁，但係當佢冇火車經過冇開聲，佢又愈合翻喎，咁唔係融咗就融咗咩？即係我嘅理解。咁總之喺啲嘢佢都唔同觀眾交代，咁總之最後就插得入啊把刀。咁而嗰個話曬都叫做或者叫第二即係都叫黑金黑炮啦嚇，即係個叫紫炮，一個叫黃炮啊。咁你。咁插入乜嘢啫嘛？咁啊死咁樣，咁即係呢啲又冇轉折喎。你話插完你再打，或者之後再咩？你有即係總之話完就完咁，好贏都突兀嘅。咁呢啲咪唔好睇咯，我覺得。咁你成套戲，你問我條大橋打幾多場咧？其實佢打咗尾段，咁佢逐皇位嗰場啊，其實多餘嘅啫。同個猿猴打咁啊，打贏咁順貨，咁啊猿猴過嚟幫拖，咁呢啲又係 TVB 劇情啦。咁而特別就叫做賞心悦目啲，就叫做韓國嘅追車嗰場。咁但韓國追車嗰場最精彩嗰啲咧，其實喺吹打睇曬。咁套戲都冇特別嘅。咁而由嗰個奸角打嗰只叫做食翻復仇者聯盟二。奧創嗰個斷手嗰個軍火商，咁佢機場無端端就同佢發難，跟住開槍打又贏咗咁。咁呢啲又係屬於好粗，亦都觀眾即係個場面唔好睇。咁喺個機場度咁樣就咁避咗兩嘢咁樣打贏，咁你唔好睇嘛？你可以設計好啲嘅場口，點樣喺個可能喺作戰期間背叛嘅，同埋就起碼佢都話有啲隻手都會有啲功力，又同佢打咁樣。咁你活用翻呢啲咯。咁而家你就咁喺度。匿埋咁，跟住開槍打贏咁，你同你一般警匪片有咩分別啊？咁你變咗啲冇意思，佢加隻手個設定又冇意思，即係你問我係渣好，即係好多嘢都好，即係佢好求其。你問我係一個叫做打得好單調、好重複嘅一個動作嘅設計。咁類似嘅嘢充斥住黑炮嘅。咁而當然咁呢樣我反而會體諒啊，即係始終黑炮係第一套嘅超級英雄電影嘅呢個叫做又係介紹一個新角色嘅電影。咁佢個套戲確實係要做翻個平衡嘅。 喺介紹個背景啦，亦都加上又要介紹阿甘達嘅背景啦，亦都要介紹即係嗰個泛合金嘅背景嘅資料嘅嘢啦。咁而又成個叫做個種族個政制同埋嗰個科技水平又要表述，咁佢一定係有個平衡。咁凡係叫做超級英雄系列，凡係新角色嘅第一集單拋電影咧，都有需要要處理呢個就係你個背景交代同埋嗰個動作。娛樂性嘅平衡，咁你要拿捏得好好先係神作嚟嘅，得唔得？咁而拿捏得唔好嘅例子有好多，包括雷神啦，第一集美國隊長啦，第一集都係唔好。咁神嘅例子包括咗 Iron Man 啦，咁一集就已經為 Iron Man 打下即係奠定咗 Marvel 之後嘅 MCU 世界咁樣，你睇下幾咁成功。咁所以都有分高低之差。咁而你問我呢套黑豹咧，真係俾我嚟嘅，我係覺得佢仲差過 Doctor Strange。雖然奇異博士我嗰時出文都唔係讚嘅，咁但係都叫合格咯。因為呢套黑豹其實係有缺點，而佢嘅缺點係都幾嚴重。咁所以佢係其實唔合格喺我心中啊。咁而甚至乎黑豹亦都差過銀河守護隊，亦都差過蟻俠。咁坦白講都真係叫做以第一套開嚟嘅，佢係開得令我失望，得唔得？咁當中即係劇情嘅片面，即係兩代叫做恩怨情仇就做主軸，而由黑豹個角色本身其實就冇乜塑造，我都唔知佢究竟個動情位喺邊，嗰、那個鬧佢爸爸個感情位喺邊，而佢同佢條女嗰個感情線我又唔知喺邊，甚至乎佢同佢個妹照計個角色都大發揮啦，嗰、那個兄妹情嘅塑造我又唔知喺邊，咁佢老母嘅出現又唔知喺度做乜嘅，咁佢老母又成對成個劇情冇乜幫助，只係識喊嘅啫，咁而又削咗，照計佢老母都應該勁啊，同埋起碼都講佢一係自謀型又好，負責獻計都好，唔係留於一個咁樣咁花瓶嘅老母角色咯。咁總之即係都甩嘅啲角色。咁本身黑豹喺呢套戲入面，因為上集佢出喺呢個美國隊長三英雄內戰入面就好出嘅佢個造型，咁而又打得都叫好精彩，因為佢起碼都着重翻黑豹嗰種速度，亦都有黑豹嘅特性咯。咁但係今集你問我打鬥，我都唔覺佢有用爪，我又唔覺佢好快喎。咁我就唯一知就係佢有套衫係可以吸子彈，吸好多爆炸，然後跟住之後可以爆氣咯。咁而呢個嘅黑豹就是爆氣呢個設定，其實漫畫都唔係咁講。咁點解套戲會好 highlight 呢個設定咧？咁我覺得唔好睇。咁二來就係話，當你嗰件衫就無敵，點打你都唔受，而又可以儲埋啲能量，跟住一次過爆氣爆無傷，震走曬啲人。咁呢個仲邊好睇咧？即係其實喺個動作場面上，咁呢啲設定其實唔係人人諗唔到咯。點解咁耐冇？就因為大家覺得咁嘅設定唔 work 唔做咁解啫。咁問題係荷里活就覺得呢個佢覺得啊有特技，做呢個感覺過癮咁樣。咁但係喺即係動作嘅設計入面，你加呢個設定入去就太屈機，而又令到成個動作唔會緊張刺激咯。咁因為你已經贏曬，同埋你任何咩情況你一夜爆氣咁，所有嘢都彈走曬，咁你唔好睇嘛。即係我成日強調，你設計唔係為設計而設計，而係你啲特技你好睇你先設計入去噶嘛。唔係話為咗要 sell 嗰啲，哇好大場面啊，一夜震開100人啊咁樣，咁啊 so what？ 咁我哋有咩未睇過啊？你問我，咁你特技已經玩到上天下海、飛檐走壁乜都得㗎啦。咁我哋反而係想知，即係最緊要就係個動作個張力咯。咁呢套真係好弱。咁而特別一提就我最叫最大唔或者叫做好覺得好唔協調，就係佢特別拉高咗阿甘達個科技水平。咁其實漫畫原作入面你真聽返佢哋啲高手講呢，其實就喺入面冇咁高㗎、啊、即係個科技水平啦，唔會話好似講到而家直頭好似外星科技仲要大贏出面世界㗎。咁其實就冇咁勁嘅。咁而因為而家咁勁呢，咁我覺得一來好屈機啦，咁二來就話講到佢咁勁。咁但係咁勁呢，到到佢要選國王呢，個選舉制度就好唔文明喎。直頭去到原始部落，第一已經叫做話玩有血統，係血統 嘅關係先能夠參選呢下已經 touch 到我哋所有而家叫做新一代價值觀個大忌啦，得唔得？咁第一有血統之餘，仲要五個就選一個埋牙隻得，咁個情況咪好似《Hunger Game》咯，即係我哋就笑佢。其實個《Hunger Game》為乜咧？咁佢又講到話咩背後啊，代表好多層啊，又話係其實一個咩反革命、反烏托邦。咁但係講到尾就話每層選個代表贏咗就贏啦咁樣，就代表咗你國家勝利啦。咁你唔會咁白痴啊嘛，其實。咁呢套又係咁，你五個部族咁，同埋第三你選血統先參戰參選得，咁已經唔文明啦。第二個選舉嘅形式原來就係隻得，咁已經唔文明啦。第三就係話，咁你而家你選領袖嘛，你咪選個好打嘅人嘛。你選個好打嘅人戰士，你咪做戰士咯，就唔係領袖啊。其實戰士同領袖其實係咪要分開咧？咁你而家呢個文明嘅社會，你就知道要分開，即係嘛？政軍啊不能合一噶嘛。咁但係問題你嚟咁高科技嘅阿甘達，反而你就話呢樣嘢撈亂咗。好打就做國王呢、這個設定，其實已經係白痴，而且亦都係弱智啦，得唔得？咁而選嘅過程仲弱智，咁你第一又要咩食藥草似脱黑炮能力？咁你問我？咁第一佢未做黑炮點解食得藥草？第二點解要出賽前佢先飲嗰個啖嘢咧？咁你飲完，咁你身體都會有不適噶嘛？咁其實你都對你有 bias 㗎。咁你即係好多嘢都好做。咁而打又喺嗰度圍住打咁樣純隻抽嘅啫。咁但係又打贏又做，咁成件事就即係好唔文明，而又好落後。咁但係你落後完，你翻到去發覺有個城市。咁但係咧出到嚟又會有啲帳篷，咁你成件事好有落差，亦都好矛盾嚇。咁你嗰邊係咁高科技，咁但係你個政治體制又咁落後，咁呢樣嘢我又幾不滿，亦都令到套戲好似有啲格格不入嘅感覺，就來自呢個原因啦，得唔得？咁當然入面當然都有值得讚嘅地方嘅，咁我覺得以佢個叫非洲元素嘅融合做得幾好嘅，包括啲紋身啦、戰紋啦、戰鼓啦、配樂啦、舞步啦，咁而個部分動作我都覺得佢有少少非洲嘅打鬥元素，即係一邊揸盾一邊揸矛嗰種，即係鼓，即係叫非洲特色嘅動作啦。都有源於喺入面。咁你問我即係叫做哇，好少有 Marvel 主流嘅電影，或者叫好少有荷里活電影會重點拍非洲特色。咁而入面亦都有係串，無時無刻都好似串緊美國文化。咁我覺得即係美國人覺得好睇就唔難理解嚇。咁但係你問我香港人作為第三者睇，我又以氣論氣嘅啫，我唔會特別為咗佢咁樣串翻美國文化好加成咯，得唔得嚇？咁而又但係你問我個佈景啊，即係嗰個非洲元素結合嘅設計、美術啊、化妝啊，咁其實係一讚嘅。咁呢樣冇咁置疑嘅，得唔得嚇？咁但係事實又係個劇情同埋個動作場面，同埋我成日強調就係話，佢劇情。即係你話啊，好多 Marvel 電影劇情都粗，咁當然你情節粗就冇所謂，你來去都係正邪大戰嘅啫。咁你睇呢啲，你叫腦殘娛樂爆谷，最重要係咩？係個娛樂性嘛。咁娛樂性背後其實最重要做一樣就係話，你雖然個大橋劇情大家都估到啦嚇，咁你假如正邪大戰，最後梗係正義嗰方贏㗎啦。咁但問題入邊啲細位咧，要無時無刻都令觀眾覺得有新鮮感。你無時無刻令到觀眾有驚喜嘛，咁呢樣嘢就驚喜與新鮮感都欠奉，就係呢個黑豹致死嘅原因咯。咁我就覺得喺 Marvel 入邊嚟講，你諗下啦，Marvel 以往幾多有名場面嘅或者叫名對話，或者叫做好鮮明嘅一個角色，咁你預佢套套都確立到，咁而 Marvel 嘅好處就係佢真係有唔同系列，有唔同嘅取向，咁而雷神系列不嬲我都覺得係搞笑，咁而銀河守護隊亦都係不嬲都係青少年向小朋友向啲，咁你問我每個角色都有定位，咁呢套黑豹定位當然你話啊個定位咪就是黑人咯，啱，咁但係你個氛圍整體我覺得係一套好認真講認真嘅動作片咯，咁但係你嘅認真動作片，你一係諗住玩認真，但係出到嚟發覺係咁粗糙。係咁淺白呢，我就覺得會令人失望啦，得唔得？咁而又個平衡做得唔好，就係文氣太多，動作場面確實係少，頭尾兩場、三場、四場打咗，我諗三場到。咁而每個打嘅場面咧，都係好單調又重複，咁呢樣就係致命咯。咁而你謝聚焦你 ending 嗰個場面，純粹黑掹掹喺個 即係個火車軌道度打，咁你好特別，係咪好鮮明咧？又唔係咯。咁而上面仲離譜，有一扎人咁衝埋去啊，好似爆無雙咁。但係又確實，如果你話大家叫以群戰嚟計，咁你神奇女俠啊，即係 DC 嗰邊又拍得好睇好多啦。個女仔你 even 你話連演嘅正義聯盟嗰場，大家要搶嗰粒嗰個正方形嗰嚿嘢，咁嗰扎女一路打一路走，嗰啲追逐戰都好睇好多。咁今集就流於成班攞埋一齊打，咁打打下嘅唔夠抽啦，唔夠抽咁跟住就出咗嗰扎盾牌，嗰扎盾牌有膠喎，揸住個木盾牌就係整啲能量波咁樣，呢啲又都好鬼戇居。跟住然後出嗰扎又出只犀牛，咁只犀牛冇乜設計，咁甩件甲咁樣撞來撞去。咁我睇睇下，搞到好似睇《逃出魔幻記》咁樣，即係啲變咗小朋友嘢咁樣，又冇嚟霸氣好似。咁出嚟打咧，又唔係話有啲合作技喎，都騎住個西人就純粹鳩衝嘅喎。咁你冇意思嘛？咁啊打打下之後，後屘啊到哇逆轉性吹雞咁，跟住後屘啲嗰啲人員嗰族要過嚟幫拖。咁嗰啲咧出嚟都係揸個錘咧，好似即係聰明笨白咁樣揸個錘係咁搏。咁佢自己就話曬叫食個元神啦，又冇嘢同個元神有關係，又唔見有猿猴。你話出啲大嘅猿猴幫拖咁，同埋有啲場面咧，我唔知咁樣砰砰咁打咁樣群打咁樣，跟住又各自又出啲嘢，個妹又揸住兩隻炮喺度射嗰啲衝擊波，咁你唔好睇嘛，咁你咪即等於射槍，咁樣射槍一嘢射走啲人，咁又幾好睇？咁個動作場面咪就咁完咯，你冇後邊冇變化冇轉折，同埋你係咁一路射，又有人彈開，咁呢啲咪屬於膠咯。咁總之整體嚟嘅，連最後嗰場大混戰都拍得咁差，咁啊真係好令人失望。咁呢樣就係咁啊！咁當然咧，黑豹就即係我覺得個電影好唔好睇啊，大家個人選擇咯。咁so far我都係嗰句啦，我話唔好睇，或者我話好睇，其實你都睇㗎啦，係咪先？咁你成日講嚟都無謂。咁但係問題反而黑豹背後嗰個叫做非洲未來主義，或者個背後個理念咧，其實就好值得大家討論嘅。套戲本身就即係睇過就算。咁以娛樂爆谷片嘅角度，呢套肯定唔係咁佳作。我自己俾嘅石頭合格都爭少少，四廿零蚊嘅呢個數位嘅，得唔得？咁至於背後佢嘅理念咧，就留翻 Tasco、新李芬芬同埋若干其他高手再同大家講下。拜拜。 咁我哋繼續講下呢個嘅黑豹啦，睇下我哋講下。咁啊，實質啊，新李啦，芬芬都係第一日上畫已經睇咗噶啦。 系 系，新年嗰场咪第一场啫嘛，应该系 啊，都可能系喎， 系咪？哇，即朝头早嚟， 朝头早八点几， 系啦，咁可能系会唔会系全港第一场咧？冇理由六点几噶，冇理由再有早啲啊，冇理由再之前再有午夜场噶嘛，应该冇啦，系咪？我唔知啊，即如果你话特别再安排嗰啲就另计啊 ，OK， 边个即系同电影公司再特别场唔计算啦，即系当正式场次睇法。第一場啦，阿新年喺嗰度 ，OK。咁但其實阿芬芬都唔遲嘅，都係同一日，都係夜晚嘅啫。 我係夜晚睇嘅。 係啦，都係第一日，即係星期二已經睇咗啊。係咁，我哋係好遺憾就未睇到，因為提早錄音嘅原因。咁啊，唯有咧，如果真正套戲就要聽兩位講下先，好唔好？講講套戲先。如何咧？咁先。 咁就阿芬姐講先啦。 咁我啊覺得其實咧套戲就都係嗰啲嘢嚟嘅。 即系 点咧？即系黄金复仇再复仇咁样。 近十年最好睇嘅英雄片啊，唔系 Marvel 英雄，系包括埋 DC 啊，或者其他公司啊，包括例如 Kick-Ass。 即系我哋讲英雄片啊，包括英雄本色噶喎，大佬。我哋讲英雄片啊，包括埋呢啲噶喎。 超级英雄啊，或者咁讲。 我咁样系嘛？ 系。 唔系，咁包括埋都好睇过，即系今年嗰套。今年嗰套英雄本色， 今年嗰套 你搞清楚先，今年个英雄本色都唔得啦，系咯。 Okay. 你包括埋都冇乜分别嘅，都 OK 嘅。咁的确都赢到嘅，应该都赢到英雄本色， 赢到嗰套嘅。 但系咪真系睇到？之前啲所谓专业影评人，即系通常系踩到啲新闻都不值嗰班。 唔係，佢哋不嬲捧 Marvel 嘅，咁今次呢個嘅爛番茄係俾100分滿分呢套戲嘅。 係，冇錯。 係，咁你就大家未睇都知咩賴嘢啦，係啦。 係啦。 嗯。 係，一聽到呢啲100分呢啲啊，唉，我就好擔心嘅。 甚至乎200分咁呢啲咧。 絕對唔知係咪會有啲公司會使錢去做 嘅。乜出一定啊？你仲使唔使問啊，大佬？係咪？嗯，與神同行都有啦，呢套點會冇啊？ 如果咁計翻嘅話，咁啊，佢應該都好睇過《月神同行》。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讚嘅程度超越咗套戲啊嘛。 哦，咁啊，一定 係 啊。 你超越咗套戲嗰啲，一定係收咗錢㗎啦。 嗱， 你話再好睇唔出奇啊，係史上最好睇啊！你聽清楚係。 係。 唔係話呢套好睇咁簡單。 之前嘅 Marvel 片嚟，我比較最好覺得最好睇係《蟻人》啦。咁你覺得點咧？呢套同佢比？好好多、啊、 如果比蟻人嚟講啊，咁啊，梗係蟻人好睇啲啦個感覺。 啊、但係啲人講話比唔同級數、唔同一個檔次嘅嘢喎。 係啊，呢套差啲啊嘛。 好嘅。 我覺得蟻人就始終係有啲新嘢搞出嚟嘅。 咪呢套有啊？呢套全黑唔分嘅。 有全黑喎、 啊。啊，咁呢個好新嚇，呢個都好新嚇。係，咁佢入面啲人啲嘢都好新嚇。剑铺咁样吓，打打横揸咁就已经系有个能量盾咁。咁呢个 我记得你未入场前，你惊系非洲黑人黑夜打蝙蝠啊？ 我今次咪变咗系呢个非洲黑人吓，喺呢个雅干达吓，即系都系非洲地方啊。 嗯。 咁就打呢、這个黑豹个 friend 啊。 其實佢同烏干達幾近嘅喎、哦，如果你睇翻 Marvel 紙嘅地圖，係喺東非，喺現實世界嘅東非共和國。 咁佢都唔係黑夜打，佢都有朝頭早嘅， 有朝頭早。 佢都係個瀑布度，日光日白咁。 基本上都日光日白添。 同阿咁啊，就咁似喎，佢哋個城。 就算佢呢、這個夜晚戰都呢，咁佢都好多招牌燈嘅，係咯，即係、 okay. 都好在冇非洲黑人黑夜打烏鴉， 係。我先進到 即係最少俾蝙蝠俠拍得光嘅，咁呢套戲的確出咗嚟。咁、okay. 而黑豹咧，周身都有翻啲銀色嘅，即係佢啲咁嘅反光位咁啊。係， 佢個 friend 就金色啊。 系啦，咁都好閃下嘅，咁所以就冇咗你超即係初初嘅疑慮啦。黑就並不太黑嘅套戲應該係咪？ 啊，同埋佢今次嗰件衫係有啲紫色嘅光紋嘅。 哦，係啊， 係。 即係嗰個就係吸咗嗰啲燈波，係啦，就會變咗咁嘅。 啊，冇錯。 嗯。 咁所以即係變咗就唔係話黑埋一堆，咁好彩係啦，冇呢個擔憂係啦。 嗯。 即係黑人亦都唔係影住佢哋嗰陣就見到棚牙嘅，未至於嘅。都有樣嘅，系。 不過最奇怪就所有女都變曬光頭 啊！我冇，佢阿妹冇啊。 但係佢個妹喺漫畫嘅造型係 skinhead 嘅喎，呢度反而咁多頭髮。 哦，咁樣。咁唔知喎，即係可能佢會唔會都覺得哇，全部女都啊光脱脱個頭咁唔係幾靚 嘅。你講嗰班係佢嗰班咁嘅。近衛隊啊嘛， 係， 咁你呢個 係出街都會戴個假髮啫。 佢咪完美解釋咗點解佢冇喺嗰度揀翻條女做女王咯？ 嗰度，但如果漫畫嘅造型咧，佢哋唔係光曬嘅，後面有條辮仔嘅， 前 光 青裝 咁樣， 係青裝咁上下， 咁上下，咁上下咯。 可能佢咁，佢哋 原始嘅青裝應該話， 佢哋去到中國可能好中意啲仔啊咁樣。以为是女啊，佢哋以为 系，咁马尾啊，尾杀嗰只边， 见到黄飞鸿揽住石，系咯，咁到底好唔好睇咧？咁两位， 我啊觉得都还可以嘅，即系你话使唔使睇，咁我觉得都要嘅吓，咁但系你话同呢个之后嘅有冇关联落去，咁就如果你系为咗呢样嘢而入场嘅话，咁可以唔使嘅。 即系同呢个无限之战嘅关系就系冇关系嘅。是冇，但唔係冇乜，係冇啊嘛，係咪？係冇關係啊嘛。 彩蛋，你片尾嗰度叫做有少少囉。 有乜嘢呢？ 都唔算係有不期㗎 嘛。咩啦。係囉，片尾嗰度竟然即係我竟然俾我開口中啦，真係變咗 Soldier 啦。 咪只不過返落去 Civil War 解釋返佢哋救咗佢㗎嘛。 咁 佢 知返好去啦，其實已經係。 即係其實呢條線係調返轉射返去 Civil War。 唔會出到場 佢其實條線反而唔係射落去呢個無限之戰，係反而係射翻去蝙蝠，係啦，好奇怪，射翻轉頭。 因為反而你叫不奇做威烏夫嘛，其實威烏夫係佢嘅近衛隊嘅，唔係佢秘佢嘅 Condor 裏邊秘密警察嘅司令官嚟噶嘛。 係另外一個角色嚟 嘅。哦， 叫 Hunter 啊，咁所以即係話 Hunter 呢個角色唔會出場咯，第二集嗰陣可能係啊，係、由 Winter Soldier 做埋咯。 即係嗰只白炮嘛，係嘛？ 白色其實唔係炮嚟嘅，嗰只係狼嚟嘅。 OK。我見到有個白炮咁嘅樣嘅角色嘅喎。 係係。 咁、到底係咪佢就係會係將為呢一個角色？似乎係啦。咁因為你根據漫畫咧，佢、哋已經將美國隊長個膠棒俾咗阿 Falcon 噶嘛，試過咁。咁唔通佢哋喺真人版都係諗住咁做咁？哇！如果係啊，真係左膠到你爆咯，即係 膠棒係交咗俾 Bucky 先，Bucky 唔 no 先，俾咩嘅啫？ 嚇！ 俾 Falcon 俾咩咧？ 俾阿 Falcon 啦。 喂，咁而家講緊就係講緊個真人版，而家似乎係咁啊嘛， 應該都可能係啦。 嗱，咁即係話咧，遲啲咧就會係黑人做美國隊長，跟住就再搭一個女人嘅 Captain Marvel 咁啊，係咪夠左交未？ 嗯嗯嗯， 咪爭個機嘅啫，爭個機嘅啫，係啦。 哦，咁係咪會唔會係啊？ 我咯，你唔係 爭個機㗎啦。 唔係，咁而家有冇啊？有冇個機超人咁樣，機 man 咁樣？ 暂时未正式讲到 系啊， 咁会唔会 Iron Man 捞之后变咗吓阿黑炮个妹啊坐佢个位 啊？都似噶啦都。 咪黑炮个妹系咩？冇咁我唔知啊。哦，即系个黑妹系阿黑炮个妹变咗。 系啊， 咁样哦，即系佢唔系变咗女黑炮，反而变咗女 Iron Man 吓。 因为佢喺今集里面咧，系一个负责高科技设计嘅人啊。 系的确系。 漫画度佢系 Mr. Fantastic 阿 Tony Stark 之外，佢第三聪明嘅人。喺 Marvel 世界。 喺漫画入边系咁讲嘅。 系。 喺漫画入边，佢唔系已经死咗噶啦咩？即系黑豹个妹。 你讲边个？ 黑豹个妹 啊。冇死。 冇死到。 唔记得咗添啊。 哦。我唔记得咗个妹。 好少出場，你直頭忘記咗佢存在，意思係 咁、樣。 自從有件事叫 Secret War 之後，黑炮做翻黑炮，因為之前係佢妹做啊，咁 女黑炮嘛， 忘記咗佢存在，好少 嗱， 有呢個角色，但好少出場。 其實佢個妹個角色咧，一定會繼續喺度噶啦。如果你睇下今集佢咁重戲咧，即係佢一唔係就係女黑炮啦，因為你計呢、這個黃蜂女就啊，咁即係你都知而家嚟緊個 project 其實好左交㗎嘛，即係佢係要有好多女超人啦，終於咁你呢度如果有個黑炮妹咁，佢會變女黑炮都冇好合理啫，係咪？咁一係唔係呢，咁佢真係有冇機會佢係女 Iron Man 呢？咁亦都有可能喎、咁樣。咁總之呢，呢個角色呢、這個人物角色就係點都我覺得會繼續。咁但係佢將會繼承邊一個位置呢？即其實嗰個係個位置嚟㗎嘛，你可以接棒接得都得㗎，係咪？咁但係似乎就會係佢會繼續嘅，你睇今集。 同埋佢喺呢套戲裏面個表現都係討好 嘅。重戲嘅、就 是。即係討好啊，佢就係一個討好嘅角色嚟㗎。 喂，但係最討好係個敵人啊嘛，反而但係嗰個就 咁呢、個係一定 唔會再出㗎啦，反而嗰個就。 即係之前啊，噴火仔啊嘛。 係啦，即係其實即係啦。 神奇四俠個噴火仔啦。 噴火仔啦。 上次嗰個恐怖版嗰個啦、恐怖版嗰、 個奇怪怪版嗰個 神奇四俠嗰、那個上次即係大家都唔接受，但我其實覺得嗰個冇問題嘅，但係大家都冇睇 嘅，佢外形都 OK 嘅，其實 係 啦，套戲 即係到底佢做得好啲啊，定係之前啊美國隊長做噴火仔好睇啲咧？咁啊，大家比較 啦。美國隊長好啲嘅，我就始終覺得 我覺得係 啦， 即係美國隊長翻返去做噴火仔嘅就係其實係適合過做美國隊長噶嘛。 咁係似嗰啲吊兒郎當多啲嘅， 係啦，即係美國隊長本來應該係一個好老嘅一個好有領袖風範嘅人，咁你睇而家點都唔似啦，係咪？ 係啊，佢又唔夠嚴肅個樣， 咁啊，但係係奧洛就得啦。咁嚴格嚟講，我從來都做唔到雷神嘅神髓，咁但係啲人個個話。哎，一出場靚仔啊，咁已經搞掂啦。 唔係，你講受落就得，係一班非漫畫迷，只係純觀眾嘅。OK， 呢一班人咧係唔會留低，同埋呢一班人咧，佢只會追個星，即係話咧嗰個星第時做咩其他戲佢都會睇。咁但係如果呢個星離開咗你 Marvel， 其實亦都係拜拜嘅，佢唔會繼續睇嘅。 即係嗰班追羅伯唐尼嘅人咧，佢哋咩福爾摩斯乜鬼都睇嘅。咁但係其實佢係咪真係為咗睇 Iron Man？ 佢唔係嘅 ，OK 嚇。咁但係如果你係中咗一批純粹睇仔嘅嗰班，即係嚇，即係呢班人以女觀眾為主嘅，不過都有腦係咁嘅 ，OK 嚇。咁有時中意睇個男演員又未必代表 係。我覺得其實冇乜邊個係同漫畫，即係做到漫畫嗰種。佢個角色嗰種態度，或者羅伯唐尼已經係最接近㗎啦。 點會接近呢？羅伯唐尼嗰個佢根本就做緊羅伯唐尼。 咁 Iron Man 本身真係一個換世不公嘛，起碼早期係啦，後尾即係2000年代啦 ，Iron Man 就 即係你只係話接近過佢其他幾個人啫，唔係佢似。 其實我從來都唔覺得佢做到雷神嗰種狂野嘅。O K， 你係其他人完全唔似啫，你只不過 講緊。美國隊長睇個造型，我已經覺得唔似噶啦。 咁唔係代表似，係咁同似係兩樣嘢，係 啊。比較好啦，或者咁講 ，replace 過佢。 即係阿叻咧，就比起曾志偉似劉德華，即係你咁講係嘛？ 可以咁講嘅。 系啦，系啦，即系阿叻咧，就揞住块面就似刘德华啦，佢自己讲嘅，系啦。咁曾志伟仲要企埋上张凳度先似刘德华啊嘛，你明唔明啊 ？OK， 吓，即系你讲呢样嘢啫，系嘛？即系似咧，佢就全部都唔似噶啦。咁佢亦都讲明咧，系一个捧星计划嚟嘅，当其时。咁其实佢哋都系想吓将一班即系嗰时唔系好红嘅星咧，就捧出嚟。咁佢亦都期望呢班友咧，或者呢班女啦吓，佢哋都系谂住打女性观众。市場嘅，咁所以佢哋捧一班係要即係佢除咗拍嗰陣，你都似係俾班女睇嘅，即係美國隊長，哇改造完出嚟嗰下，啊，哇嚇個咩話？嗰個叫咩話？嗰條女叫咩名話？ 阿 Patty，Agent 係咪 佢啊？ 嗰條女啊 ，Agent Carter 走去搣下佢個波噶嘛要。咁樣噶嘛，係咪？即係直情盡顯嗰啲港男啊，即係選港男啊。 啊，系 选港男嗰时嗰啲场面，你记唔记得嗰时啊？有冇睇选啊？袁伟豪出嚟嗰集啊？ 有。 嗰班女星系点样睇咪咁睇咯？点睇？吓，咁其实完全系咁嘅啫，吓，咁呢班人就其实系以睇武男嘅角度出发，系啦，即等班女尖叫咁嘅啫，咁啊个梳下肌肉咁吓，嗰啲咁样。咁但係即係而家慢慢佢哋都唔係再係呢回事啦，如果繼續追星嘅呢，咁其實雷神你都好多其他戲啦，美國隊長有其他戲啦，羅伯唐尼有其他戲嘅，咁其實慢慢呢班人就會轉移走㗎啦 ,ok? 咁你睇蜘蛛俠亦都有一大班人呢，其實為咗入去繼續追羅伯唐尼係事實嚟㗎，佢唔係會睇蜘蛛俠㗎。 嗯。 係呀，即係羅伯唐尼出完佢哋都可以走㗎，即係中段冇羅伯唐尼又話佢出去出去行個圈先嚇，咁啊尾場做舞台再出場，佢再翻嚟睇就 O K 嘅，係啊，所以我成日話咧呢啲戲咧，大概可以同上次呢個封神一樣啊，即係你就剪咗嗰忽出嚟，就賣翻一樣咁貴戲飛，咁就賣兩次都得嘅，我覺得啊，咁啊嗱，咁總之其實呢個黑豹好唔好睇咧，不如等兩個真係睇過戲嘅講啊。 系咁 到阿斌讲下， 系啦，咁到我讲下啦。咁你话套戏好唔好睇呢？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啦。即系你睇特技啊，睇打斗咧，就你唔会失望嘅。 系 你会收放。 会唔会有少少都系上一集雷神咁咧？即系其实你闷佢唔会嘅，即系佢系由到尾都系有得打有得闹嘅。 雷神佢又变成搞笑片啦，佢呢套就冇嘅。 O K， 佢就成真系一个正正经经讲一个吓认真嘅一个英雄嘅開始故事啦。 嗯 ，OK。 咁你話啲打鬥好唔好睇呢？其實我覺得上一集即係喺 Civil War 嗰度咧，黑豹嘅出現咧係好睇過呢一集嘅，即係個戰鬥場先係。 會唔會因為呢集係太誇張咧？ 又唔係，因為啲拳腳功夫上一集真係好睇喎。 係啊，咪就係呢集變咗獅子咯。 係啊係啊，你記得上一集佢有拳腳功夫對美國隊長， 特攝片咁噶嘛？ 特攝場係打得好好睇嘅，嗰幾場佢打得好睇嘅。但呢一場就變成。跳來跳去，彈來彈去，就冇咁大身肉搏啊！我覺得 即係佢咪就係勁就勁咗，但係其實係假咯。 係啦，即係你表現好似好勁，其實就唔覺得唔勁嘅。 唔係，反而佢人真人打嗰度好少少啊。 哦，即係嗰個 佢同佢細佬係啊，係啦，係啊， 但唔係用黑豹身份嗰陣。 係啦係啦係啦。 哦。 係啦，因為上一集我覺得 Civil War 佢係好好多嘅。 咪 Civil War 佢直情係特攝片咁拍㗎嘛，係真係 shoot 嚟㗎嘛。 嗰幾場追逐啊，拍得好好睇嘅。 係嗰度好睇。 呢一度雖然都有一段韓國嗰段追逐，但我都覺得冇上一集咁好睇嘅。 係。 嗰度可能我唔知道，我就覺得唔麻麻地 多獅子咯，因為 係啦係啦係啦。咁 嗰幕基本上啲光波射來射去嘅要開槍。 其實就唔係太好睇嘅，就其實係。 嗯。 咁就你話個故事就都係好老土㗎啦，即係之前雷神第一集就講過。似乎之前 Inhuman 都係呢個故事嚟嘅啫，其實。 係，即係總有條友想奪位。系啦， 系啦， 我睇过某啲影评，佢就话好似将雷神重拍咗一次咁喎。 系啊，我都有好强烈嘅咁嘅 feel， 我觉得佢系拍得好啲嘅雷神啊嘛。 其实系 Inhuman 拍多咗一次啊。 我觉得系 Inhuman。 系啊，你又想雷神拍一次啊？ 一个错误嘅示范之后，俾翻我合理。 唔系啊，佢哋因为佢哋未睇 Inhuman 啊，佢哋就觉得系雷神拍，所以睇埋。 因为冇人睇 Inhuman。 系啊，其实 Inhuman 拍咗一次啊，大佬。 因為我是幾經辛苦艱苦啲睇完嗰八集，我才可以告訴你是 Inhuman 嚟嘅啫，其實 係 哦， 真係 Inhuman 真 係神拍咗八集，好勁，好勁喎！ 對聽對觀眾嚟講啊，真係 Inhuman 啊，飛人一樣嘅嘅， 哇！大佬睇完頭兩集，我已經覺得好過咯。 我係冇飛嚟睇，睇足八集。 你有冇去 IMAX 度睇第一集啊？ 我冇啊！ 啊，我啊有啊！嗰间戏院真系要多谢我冇帮佢喺个凳度画个 X 佢啊，大佬揾封片啦，梗系讲 睇得到嘅都系 Inhuman 啊， 吓都唔知啦，总之原想就啲人都系冇乜反应咁噶啦，走啊，即系都未有人觉得嘅，即系可能都系去得算啦，即系都系算啦，咁啦，系咯。系啦，嗰只啦， 系咯，咁讲咗点冇？咁我想对比翻， 我都 因为就冇乜期望，所以就算啦咁啦，系咯。 咁我啊想对比翻嗱，佢其实好多故事嘅大桥剧可以好似神奇女侠嘅，我觉得。 嗯。 即系佢系一个 origin 故事啦，吓亚历帕啦。 系啊系啊。 即系又系一个封闭咗，唔知道。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又系有一群女战士包围佢啦，佢又系想出嚟救世界啦。 嗯。 即系其实佢嘅。核心其實都好似神奇女俠個故事嘅，可以，但係你好明顯上一次神奇女俠真係贏佢幾班嘅喎， 唔止啊， 好遠， 唔止幾班啊， 我已經好厚道啦，贏幾班，其實唔止嘅，真係唔止。 神奇女俠嘅爛番已經係得幾喎，幾喎，依個係一百喎。 嗯，係啊，所以點？ 但係你睇出嚟個效果，你就知道神奇女俠係贏好多，即係贏好大段嘅，其實可以話係，即係你咁接近嘅元素之下，佢可以贏咁多嘅。咁同埋嗱，你好明顯你佢講係咪有好多人講就話佢講政治啊，講咩黑人平權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嘢啦。 佢自己解釋嘅係導演自己解釋嘅。 自己講，但我又覺得唔係嘅。 套戲講唔出噶嘛？ 我覺得冇嘅，其實係。 係啦。 即係我好質疑，其實我對套戲嗰個定位其實好質疑嘅。即係佢講政治，但係你好明顯你睇到佢嗰個亞光達嗰個政治咧，就好獨裁嘅。 嗯， 好好好細集嘅， 嗯， 即係嗱有兩段戲嘅，第一段講老黑炮，即係佢細佬，即係佢皇叔咁樣走咗出嚟講，希望改革個國家，但係佢追到去又有條友係二五仔嚟嘅，出賣佢， 嗯， 跟住就仲俾佢老豆殺埋，即係俾黑炮老豆殺埋，仲要連個仔都抌埋唔要， 嗯， 咁啊當冇事發生翻去， 嗯， 喂，只要你有少少反對聲音，你就要懟冧佢喎，而家係， 嗯。 跟住嗰兩場選舉，即係話喺黑炮又抽咗黑炮力量，咁啊，大家話就話公平競爭出嚟爭個皇位，但只要其實就內定嘅， 根本冇人挑佢機， 係人都覺得應該黑炮做嘅，但只要你任何一個人出嚟挑機咧， 嗯、 就會覺得嗰個係衰人嚟嘅，就搞亂你嘅、 嗯， 就係唔好嘅，即係任何改革都係唔好噶啦，即一定係內定嗰、那個。咁如果咁樣係一個。即係政治審判係啱嘅，我覺得 佢唔啱啊！佢咪好現實咁反映咗而家南非個政局咯。 即係帝制 咯，即係同帝制咁嘅民主選舉一樣係嘛？ 嚇？ 係啊，咁你內定嘅咁個帝制 同北韓嘅民主選舉一樣嗰個咁文明係嘛？ 係啊，世襲嚟嘅，咁你咁樣叫做係 同香港嘅民主選舉係一樣，我哋都係北韓啦，係咪？所以香港人睇到嗰陣應該係好有共鳴嘅。 係咯，點解你哋點解香港啲人會覺得冇問題嘅？其實我成日好奇怪嘅，覺得呢樣嘢係 冇問題，梗係冇問題啦。我哋都係咁， 係咯，即係你已經有可以喺 Facebook 喺度反呢啲嘢，但係你已經又受到呢套戲講呢樣嘢。 咩？佢呢套戲講緊嘅就係南非嘅現實啊嘛，即係其實 因為 殖民者 啊嘛，你係 殖民者離開咗咧，其實你睇下南非搞成點？ 系咯， 咁咪就反映咗南非嘅真實一面咯，咪就你殺我，我殺你，係嘛？係咯， 曲線講咗咯。咁你話最尾黑豹，咁我都覺得唔啱嘅，即係你話要將一啲高科技帶俾全世界，即係造福全世界。但係我覺得你咁樣即係自己攞嚟衰嘅啫，即係一定係挑起戰爭嘅。 係， 即係等於我可以對比翻又係猿人爭霸戰。 嗯。 一隻馬騮啊，佢識講嘢咋？你哋人類已經要全部趕盡殺絕啦。你一個黑人喺大人 講嘢， 唔係識講嘢，你又話有高科技，哇！個科技高過你一個世紀喎。 唔係喎，佢唔係識講嘢，佢笑係識著鞋啊！你有冇留意呢一段 啊？即係高過你一個世紀嘅科技，喂！你啲白人唔會懟冧你，你中東咁多年就因為有石油啊，都俾人圍啊！你有嗰啲咁嘅咩Titanium定乜鬼喺？ 哦，咁就唔會，因為佢懟冧唔到佢噶嘛，佢高度係咯。 哇！我唔信兩幾個核彈抌唔爛你啊，真 係。唔知啊， 係 咯。 即係你其實就係挑起戰爭。喂，第一個啊 ，Tony Stark 第一個要懟冧你啦。喂，我明明喺呢度，我係一個最高科技。 因為下一集將會出現啊，白嘟嘟啊嘛，佢知道。 係啊，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唔合理。其實黑豹呢種咁嘅思想啊，其實係咪唔啱嘅咧？ 都唔知啊， 你 問佢 咧。你做好事定係做壞事咧？其實喺度。 唔係，所以佢老豆初初都係反對咁做噶。 係啊，其實啊，今集好搶鏡，即係佢個奸角，佢堂細佬啦，可以叫做。 嗯， 係。其實佢都係話要展示出嚟，但唔係咁樣展示出嚟啊嘛。佢係要用一個侵略性質去展示出嚟。其實我覺得佢細佬講得仲啱過佢嘅，其實係。 唔係你要明白咧，呢一套戲一個左膠片嚟㗎。 我覺得好犀利㗎！ 即係你喺左膠嘅立場咧，佢哋係真係咁樣諗嘢㗎嘛？你好難講㗎，即係 你真係相信人嘅天性可以咁 做？佢哋覺得咯，佢哋覺得， 佢哋覺得係。 我真係 佢哋覺得係。 即係我唔 buy 呢套戲講出嚟嗰種意義啊！咁另外我想講下演員啦，演員就做奸角嗰個，我覺得好睇嘅。 嗯， 即 係 我寧願佢做黑豹，我寧願佢做黑豹。 係啊。但啲人問點解唔係㗎嘛，調返轉啲人問點解唔係黑豹。 唔係黑豹呢個角色係話，即係話係黑豹係一個唐細佬返嚟要改革搶返個皇位。咁嘅黑豹 即係最後佢真係黑豹啊，呢個唔係。 佢成為黑豹。 咁合理啲。 我想佢咁樣添啊，係。另外我想講下差唔多呢套戲呢就帶所有非洲嘅荷里活演員咁滯啦。因為你見到做又係好討好嘅角色嚟嘅，就做黑豹個妹啊，即係好叻嗰個。我哋喺上嗰次第四季嘅黑鏡其實有睇過佢嘅做一次主角嘅，佢就喺嗰度叫 Black Museum 最尾嗰集，佢就係做女主角嘅。 我就係嗰個女仔，就係今次個黑豹妹。哇，嗰個好細個嘅啫喎，嗰個好似 應該覺得嗰個咁細個咁 咩？靚妹咁。哦。 所以佢其實都靚女嚟嘅，即係黑人非洲嚟嘅，佢都靚女嚟嘅喎，係。 係，好大鼻好靚啊！ 咁另外做黑豹個 friend， 即係收尾發大。 唔係喎，喂，我啱啱睇到咧，呢個Star War 啊，最後絕地武士係有佢 份嘅。都係佢做，但係唔知做乜嘢。 係咯， 咩出嗰啲啦？可能嗰啲 嚇。咁另外做黑豹個 friend， 收尾又作反對佢嗰個嗰條友，就係上次大家話好中意嗰度訪客嗰個男主角嚟嘅，其實就係。 唔係大家好鍾意我唔鍾意嘅好嘅。 唔係我都係話大家有啲人 我唔鍾意。 同埋佢都係做過黑鏡嘅之前。佢應該係做過第一 集。係嗰個有做過嘅。 因為都係用咗好多。英國嘅演員。 佢明星嗰一集嚟嘅。係啦係啦係啦。咁上次星球大戰嗰個大肥佬個黑人又有啦。即係 Row One 嗰個 ，Row One 係哦 ，OK OK， 係 啦， 我呢度好似個唔知族長定乜鬼咁噶嘛， 可以長 老咁樣噶嘛， 係啦，長老角色， 即係應該咧就係佢以前個老豆嗰個 即係個二五仔啊，即係二五仔啊嗰個， 係啦係啦冇錯， 即係出賣阿黃叔嗰個啊，係啊， 係啦。 咁今集做奸角嗰個呢其實好有型嘅，我覺得即係我都認為真係 係啊，我都覺得嗰個型啊， 因為我上次睇佢做洛奇最後嗰集 冇錯，洛奇外傳啊，香港好似叫做 阿波羅個仔嘅，佢拍得好好嘅嗰度係。 嗱，其實應該講清楚咧，今次個黑豹個導演咧，其實就係嗰套《洛 奇 外傳》個導演。咁而呢、這、一個今次做呢個奸角呢個咧，其實就從來都係呢個導演嘅御用，即係。即係呢個叫做咩咧？外相嚟嘅，即係等於你以前嘅吳宇森必定有周潤發。咁即係話，如果 Marvel 揾吳宇森拍其中一集咧，咁佢一定掹啊周潤發嚟嘅。就算喂個超人你內定揾個邊個漫威你做都好啊，但係今次周潤發都一定會做個好重要角色嘅。係 啊， 佢壞人都冇所謂做，最重要。咁今次就係咁啦。咁就將呢個外相就擺落去咧，做變咗做嗰個同佢打另一隻金邊黑豹啊！ 今日外像佢拍得佢好有型啊，真系佢有型个黑豹好多、啊。 净系个款啊摆出嚟都型啲，呢个系 个身形都赢晒啊，已经系。 冇 错，即系除衫之后个身形都赢晒佢。 系 唔着都要黑豹佢系啦，唔着 要系上一代嘅 Fantastic Four， 即系呢个 系。系啦， 系啦，冇错， 阿喷火仔咯， 即系衰咗嗰套。 嗯，系。咁另外你话 其实嗰个原因系主角型个今次黑豹。 系啊，系啊，系啊。 系，佢而家又大隻啲啦。你話上次就噴火仔嗰陣，好似冇咁大隻嘅嗰時。 咁 係，係啦，而家大隻咗好多嘅，唉，就粗係啦，粗到好 fit， 咁而家都係好 fit 嘅，係啦。咁反而你主角嗰個黑豹咧，我就略嫌佢咧係斜膊啊。 系， 嗱当然佢系因为佢嗰、那个、那个颈个侧边嗰两个肌肉练得好劲啊，咁但系其实佢个膊就唔系好阔嘅，即系其实佢系你睇咧就 A、哦、A 字嗰只，系啦系啦， 唔够倒三角啊，佢个身 形其实 系啦，咁我想 怪 佢俾翻啦， 佢粗得 唔係，即係如果你話以一隻炮嚟講就似嘅，因為隻炮係縮埋噶嘛，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哋印象中嘅黑炮都係比較即係橫啲咁樣，係啦， 係啦， 咁而佢今次造型亦都冇咗件短披風噶嘛，即係其實原本畫出嚟有件短披風，咁佢而家係獸拳戰隊咁嘅啫，咁所以照計你有個膊頭橫翻啲咧就會似樣啲，係啦。都 OK 嘅， 因 為 早期啊，因為三係乜都冇， 即係笠咗面罩之後就冇話好怪嘅。我就講個演員，即係真人人間睇嗰個啫，係 啦，係啦，同埋個型格唔夠霸氣，即係你 唔得 感覺唔到皇帝嘅感覺啊， 係啊， 王者啊，冇嗰個王者個風范，即 係反而佢個堂細佬有， 係啊，係 啦，佢就真係有，即係企出嚟帶領嗰陣時起兵起義嗰陣時咧，就真係有王者氣派嘅，佢係。 嗱，咁就奈何咧？呢、這個男主角咧，原來佢哋話係 Marvel 咧自己內定出嚟嘅，即係佢話佢係冇經過去面試就佢哋直接打電話俾佢叫佢做噶啦。咁我唔知何德何能定乜嘢咧，又唔見啦呢位演員之前好即係咩咁特別咧？ 之前佢做過啲乜嘢咧？ 我都唔係好清楚，你可以查下。即係 之前啊，可以撳一撳嚟睇下嘅。 有套叫咩《傳奇四十二號》啊，講打棒球嘅。 哦，嗰套。我知边个。 另外有个就做爵士乐歌手嘅， 系啦，冇错冇错。 做爵士 brand 吓。 嗯。 另外呢个 唔系咩大制作嚟嘅。 唔系大制作嚟。 有套埃及神仙啊。 啊。 佢系做个神嘅。 哦。 哦， 佢就做嗰个系啊系啊系啊，嗰个智慧神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就系好似有养住嗰只乜鬼嘢话，识佢狮身人面嗰个啊。吓。哦，系啊，好似系佢嚟噶，系啊，系，好似系佢嚟噶，系。 佢又做过，佢又做过 F 档案嘅话，做电视。 做过咩话？听唔到。 做 F 档案啊！ 我做 F 档案，咁做系咪即系其中一啲集数啫？系嘛？ 其中一啲集数。 佢就话净系一集啫，应该。 哦，咁唔奇啊！咁你做过咁长咁多辑嘅嘢，其中一集好多人都 客串 超过一集半集嘅，系咯。 啊，做电视多嘅，其实 通常都系客串。 唔系，总之就唔系啲咩大星嚟噶，系啦。咁你 系咩星嚟 嘅？ 其实 你事实上亦都系好多时佢哋系会捧一个唔系咁红嘅人做个主角嘅，因为佢哋控制到啊嘛。嗯。 系啦，系啊， 你分分鐘呢一個做敵國呢一個，可能你叫佢喂簽十套啊，咁佢未必肯喎，調翻轉係咪先？ 所以死咗好可惜啊！呢一集 同埋呢一個演員的確係，只不過係阿導演自己嘅愛相啫嘛，其實唔係阿 Marvel 揀噶。 放心啊， 因為佢揾咗呢個導演 之後係復活嘅。 哦，咁復活就乜講乜都得呢啲超級英雄戲。 唔係你有冇睇過任何一個超級英雄嘅敵國復活咧？暫時，即係我意思喺電影入邊。 全部都是死咗就係咁先㗎，冇㗎啦。 佢呢個 算 做得很好好㗎啦，佢喺 Marvel 嘅敵國嚟講，佢真係好好㗎，佢真係做。 即係佢已經係有翻個敵國嘅位置，有戲做嘅。 因為通常 Marvel 啲動作都係得啖笑 嘅。嗱，其實 Marvel 所謂嘅敵國而一路 keep 住成都係 Loki 啫嘛。 係。 系咯， 咁但系 Loki 佢哋一開始就唔係當佢係呢啲，即係一集玩完嗰啲啦，即係佢預咗佢係 keep 跟住成套 keep 住嘅，係啊係啦。咁但係呢一隻黑呢一隻金炮咧，就我就唔覺得佢會啦，係啦。 佢就有上次蜘蛛俠阿秃鹰咁重啊，係可以去到。 嗯。 上次其實秃鹰 做翻好啊嘛，真係有描寫， 有背景有成啊嘛。 嗯。嚇。係的確係啊。 真係一個好對手啊嘛，係係啦。 嚇。 同埋講翻佢哋兩個咧，呢個即係做佢堂細佬呢個係得31歲啫喎，打黑炮本身41歲噶咯喎。 嗯。 哦，個樣都係啊，後生好多。 咁有咩問題咧？ 冇問題噶，藍紅做 嘢 啊都正常咯。 堂兄弟啫，唔係堂兄妹，我理得佢啊。 堂兄弟啫。 堂兄妹都30歲啦，係嘛都。 系， 系咯。 咁佢哇，系咪话导演话讲呢个咧，就有关于嗰个咩非洲未来主义嘅元素啊？ 哦，咁快讲到呢度啦。 哦，唔讲住系有，因为我想对比翻。 你讲完咗个戏未啊？讲完咗可以讲下。 我想对比翻另外两套又系 哦好啊， 人做超级英雄嘅戏啊， 好啊， 电视剧近期嘅。 咁啊，导演就亲口讲嘅，就呢套戏咧，就其实好想带俾全世界嘅观众认识一样嘢。就是、叫做非洲未來主義，咁咩鬼嘢嚟㗎？咁其實，我都唔方知啦，聽有聽過，但係乜真係真係唔係好知嘅。老實講，真係好另類。咁其實佢如果大家睇翻我哋貼咗上群組嘅一啲嘅 YouTube 片嗰度，本來佢叫做稍為有將呢樣嘢啲嘅歷史去解釋。咁原來就嚟自呢啲黑人音樂嘅。咁呢咁關於音樂咩事？佢就話原來咧，佢哋喺一啲佢哋自己啲 MV 入面咧，佢就會用上好多啲科幻嘅一啲嘅題材啊。嗱，咁裏面就有一個女歌星咧，大家就一定要識嘅，就叫 Chanel Monáe 啊。咁後生嗰陣都幾靚噶，唔係而家唔係好老嘅，即係而家冇咁後生啫。但係你睇佢啲 MV 入面好 young 啊，真係靚女嚟嘅，即係以黑妹嚟講係靚女黑妹。唔係 mix 嗰啲嚟嘅喎，真係黑人，但係哇，真係唔個樣係 OK 嘅咁佢就其實做乜嘅咧？佢就其實佢啲碟入面咧，佢就將自己扮成一個嘅Android 咁嘅樣嘅咁其實就即係好似就係話比喻咧，其實即係 Android 其實即係好似人類嘅奴隸啊咁亦唔係一般嘅奴隸啦，可能性嘅奴隸呢啲咁啦。咁佢就話呢啲其實咧係描寫咗咧黑人咧，即係一啲嘅即係世界上面好似一個特質，就係、是、好似。即係好似 Android 咁，就其實就係奴隸。咁佢其實用咗好多啲科幻嘅嘢咧，去比喻自己嘅一個佢自己嗰個種族嘅一啲嘢啊，即係佢講好多嗰啲人權啦、即係被殖民者去即係欺負啊呢啲之類咁啊。咁佢就帶出咗好多年咁嘢嘅。咁其實我感覺上咁啊，即係10年啫，即係你用科幻嚟去講一啲即係自己而家嘅問題啊嘛。 係。 係啦，跟住其實。都是攞嚟反映佢哋而家嘅問題嘅，咁就唔係話即係科幻，咁就科幻係一個嘅即係借嚟去即係講呢啲嘅嘢，咁啊即係反映佢哋一啲民生嘅嘢咁樣，咁佢哋咁講，咁同埋仲有一個特徵咧就係、是、咧，咁你講未來主義啊，梗係講嗰啲太空啊咁嗰啲嘢㗎啦，係咪？咁佢又 Android 又剩，但係佢好奇怪咧，佢又唔係話咁係咪真係要未來世界咧？佢又唔係嘅，即係佢會將呢個古今同埋未來咧，佢撈埋一堆嘅。咁所以點解佢哋會見到佢今次又有啲好古老咁嘅嘢，又但又有啲好先進嘅嘢？佢話原來呢啲就係所謂嘅非洲未來主義嘅特質嚟嘅，係啦、哦，即等於你唔會理論上唔會咧。其實我覺得咁你中國人咪又係咁，係咪你中國人玩到未來啊，咪又係揾啲即係好神話啲嘢咁變咗做係咯，即係變咗做 科幻 咁啫嘛，係咪先？孫悟空啊，當超級英雄係嘛？咁其實我都係覺得 機械棍咁樣， 呢個只不過同西方嘅科幻唔同啫。如果西方一講未來，咁你必定係講即係未來啦，係咪？即係大家搞清楚喎 ，Star Wars 其實喺遠古發生嘅喎，唔喺未來㗎。呢、這個唔知點解永遠都有人唔知嘅。係講明嘅第一句寫住 一浪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寫明嘅係一古宇宙嘅事嚟嘅，所以咧 Star Wars 咧冇錯嘅，因為佢喺古宇宙發生嘛，當然佢就著古裝嘅 ，OK 係 OK 佢著時裝先怪，調翻轉係咁 咁你呢所以呢度咧，佢就其實係話有好多呢啲咁嘅非洲文書嘅特質就擺落去。咁當然，在我哋外人嚟睇咧，點都唔係話非常了解㗎啦。咁你雖然佢話呢套戲就想我哋去認識，咁 OK， 咁即管觀摩一下啦嚇。 咪認識下啦， 認識下啦，係啦，咁都好初步啫。OK， 咁啊睇下大家即係 dab 唔 dab 到一啲乜嘢嘅味道出嚟咧，咁樣。咁因為咧，你講被殖民。即係被殖民呢樣嘢就那只係得你黑人啦、啊，咁我哋香港難道冇長期係一個即係英國嘅殖民地咩？係，咁澳門唔係好長期係葡國嘅殖民地咩？咁我哋又有冇對殖民主義有咩認識？我哋當然有啦。咁但係只不過我哋就唔會係一面倒，即係會覺得即係殖民者全部係衰人，係咪？咁大家亦都唔好唔記得中國人亦被賣過去西方賣豬仔開鐵路，你乜人冇啲咁嘅事先得嘅，係一樣有。咁當然黑人嗰個歷史可能真係長好多嘅，咁變咗其實我哋都有我哋同樣嘅一啲嘅經歷同傷痛嘅，唔係冇嘅，亦都唔係唔能夠理解嘅，即係雖然大家唔係一模一樣，但係其實都有啲咁嘅類似嘅經歷㗎。咁而今時今日呢，喺南非啊，即係或者係約翰內斯堡係咪嗰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話佢有條麗德村嗰度咧，即係拍過幾次科幻片，有個塔中間空心麗德村咁嗰個咪約翰內斯堡？即係拍過幾次㗎啦，係咪啊？係咪叫約翰內斯堡嗰度？即係拍過 D 九又成，咁其實佢哋咪係用一啲科幻嘅嘢，其實佢咪係咪反映緊佢哋嗰度一啲嘅政治亂局啊咁咧？其實都係咁嘅，都有啲咁嘅成分喺度嘅，係啦。咁你睇落去嗰度，除咗嗰度似麗德村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嘢都同我哋有到共通嘅。老實講嚇，咁亦都係即係殖民者走咗之後咧，你發覺原本嗰班人啊，即係佢哋就係黑人啦，我哋就香港人啦。原來港人治港同非人治非一樣咧，都係只係一個亂局嚟嘅啫。你可以對比一下嘅呢啲嘢係啦。咁所以如果你淨係話佢哋淨係反映話係即係殖民者嘅問題，咁好明顯，殖民者係冇理自己人殺翻自己人殺得咁多咯。佢哋自己部族之間嘅嗰啲問題啊，勢力之間嘅問題，你見到你係仲嚴重嘅嚇。係啊，咁同埋因為內斯堡事實上亦唔係得黑人嘅，所以其實你唔可以話非洲就係你黑人代表曬所有嘢。你實質睇下嗰度係咪得黑人咧？因为佢嗰度系始终曾经有殖民地方啦，咁其实都唔少即系唔同国家人啦。咁其实我自己亦都识过一啲嘅，即系其实系香港人嚟嘅吓。咁其实佢哋有去过即系南非咧，就做过生意嘅，曾经一段时间。系我初初觉得好奇怪，我第一次听，吓咪边度嚟噶？非洲。咁佢跟住佢哋就话啦，即系非洲咧，其实唔系我哋谂咧狮子老虎嘅。即其實係大城市嚟嘅，佢話其實同你其他大城市冇乜分別嘅，亦都唔係得黑鬼嘅。即其實好又係有好多唔同種族嘅人一齊喺度住嘅，係啊，因為其實係一個殖民地嚟噶嘛，當然就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包括香港人嘅。咁只不過真係可能冇咁多，即係講香港人去非洲發展嘅會，但係其實都有呢啲人嘅，係啊。 嗯， 就係咁啦。咁我就有幸就識到有啲即係曾經去過嘅。咁佢當然佢唔係講得太多當地係點啦。咁佢就講其實唔係好怪嘅。佢就講咪就係咁咯，咪有一個好多種族嘅城市咁咯。咁不過就梗係有啲亂嘅咁咯，係啦，係。 OK， 就係咁啦。係咁啦。OK， 咁非洲美食主義就我哋唔係講即係知得太深入啦，但係即係介紹俾大家係有樣咁嘅東東。 嗯， 係啦。咁原來亦都各地都有自己嘅唔同嘅。科幻風格嘅，如果大家上去即係 Wiki 查下，其實係啦。不過我哋就可能暫時未樹立到啲叫做即係叫做中國人或者香港人科幻啦，香港地未有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咧，日本人已經有噶啦。 嗯， 係啦，冇錯。咁大家可以即係去再了解了解，即係科幻原來咧可以用一個唔同人種佢哋嘅 approach 係唔一樣嘅。咁而日本嘅科幻咧，好多時會講翻一啲即係佢哋一啲神道教啊，嗰啲嘢嘅牽涉到，即係大家可以去 dab 下，即係其實你哥斯拉呢啲咧，有時都會扯到去嗰啲咁嘅嘢，即係其實怪獸片就係扯到去方神啊嘛，一陣我哋會講嘅，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神道教嘅概念嚟嚇，咁一陣講啦 ，OK， 一陣講啦嗰啲， 好， 咁點咧？咁同呢套戲你分分睇到有到底有冇咩關係啊？ 又講應該講黑人平權嘅元素，我都擺落去嘅。但我覺得佢嘅提及其實真係 真係好 疲 勞嘅。咁你睇翻之前電視劇遠啲嘅，有套叫做 Luke Cage， 都係講黑人社區嘅 superhero， 都係 Marvel 啦。但係嗰套就都講得深好多嘅，黑人嘅不平等啊。 明白。 其實講都講得好深嘅，同埋你話黑人元素咧，即係嗰套其實我覺得仲強烈過呢一套電影嘅，其實。無論咧配樂啊， 其實你有冇睇過近期 DC 嘅《Batman》 啦？ 成個城市黑人嘅黑幫接近收縱嘅狀態啊，白人嘅警察就不停收，即係不停去退嘅一隻。除了收錢之外咩都唔理㗎啦。Bat Lighting 呢真身一個叫 Steve 嘅校長呢就俾佢哋叫 Bat Jesus 嘅。咁因為佢講好多平權嘅嘢點樣去對抗呢啲黑社會。但發現其實佢後咩都覺得自己呢個信念係靠唔住嘅。咁就所以從披戰衣做返 Bat Lighting 啦。唯有以暴易暴先可以阻擋個黑幫繼續去擴張。因為你咁你警察唔理邊個理啦？ 唉，咁呢個我如果你補我都補啊！咁上次咪大家讚到嗰套，你話個黑仔去咗個白人村俾人改造嗰套叫咩話？ 訪客啊！ 訪客， 訪客啊！ 好多人讚到天咁高啊！但其實有一套咧好接近當時做啊，我唔知道香港有冇上有冇上啊？咁嗰套叫做《底特律》啊，正叫做 係。 咁嗰套咧其實都好近嘅，同嗰套即係上話期。咁嗰度就係講翻一件真人真事咧，就係、是、當年一件即係有一晚發生嘅事咧，即係有啲差人就即係殺咗一啲嘅黑人嘅，咁結果係告到上法庭咧，即係其實你當一單比香港更嚴重嘅七警案到啦，你咁諗啦，即係佢死咗人啊嘛，佢唔係話淨係虐打啊嘛，咁嗰件係真人真事，咁但係結果都係話係即係政府要保住警察嘅面子而即係話佢哋冇罪咁嘅嘢，咁但係佢就將原本嗰晚發生嘅事呢就做返出嚟，咁佢做得遠遠好睇過你講嗰度訪客嘅，即係佢係講白人點樣，即係其實你話白人你不如話係揸住槍揸住拳嘅人點樣欺壓一啲即係冇拳嘅人，其實咁樣講會實際啲。咁只不過呢度發生嘅嘢就係黑人同白人啫嘛，咁但係咧佢就冇好絕對嘅，因為咧佢就話咧，其實喺佢哋裏面咧，亦都有一位黑人咧係做當時好似係其實係屬於石 Q 嘅啫，佢亦又唔係差人嚟嘅。咁而呢個演員咧就係黑仔白冰啊，即係呢個John Boyega做嘅。咁佢就夾咗喺兩者之間，就想去幫即係幫啊。咁但係其實最尾就反而咧，佢哋就賴咗落佢度，即係話佢殺嘅。咁當然唔係啦，佢仲即係借啲耳放走咗幾個添。嗱，咁但係中間咧亦牽涉咗咧，嗰班被欺壓嘅人裏面咧，竟然有兩個白妹喎，因為佢哋嗰晚佢係第二個省嚟玩，就去咗嗰班黑人嗰個社區嗰度玩啊。咁佢哋都被人欺壓，咁即係話兩個女仔啊、女人啦、啊、女仔嚟嘅仲要係，咁佢一樣欺壓嘅喎。即係其實你睇到咧，成件事根本就唔係真係係一個黑白嘅問題，黑白咧。只不過係攞嚟做一個藉口，嚟去即係去俾你呢個揸住權嘅人去欺壓冇權嘅人嘅一個藉口嚟嘅啫，咁去到佢發動佢呢、這個即係呢個咁嘅暴虐嘅時候咧，其實佢都理得你係黑定白嘅，其實咁、而有時咧，佢就揾你啲黑人嚟卸鑊，就係咁啦。咁所以嗰套戲咧，反而好講到即係個真正問題核心，根本就唔係黑定白，係啊。是總之揸權嘅人呢永遠就欺壓冇權嘅人，其實講緊呢樣嘢。咁只不過你好多時呢西方社會呢當然係會係變咗係白人揸權黑人係受壓啦，其實係咁解咁樣㗎嘛。咁唔通呀喺黑人冇做差人呢，其實話就話美國啲差人成日射低啲黑人啦，咁但係其實佢差人裏面都係黑人 㗎。 會冇好多黑人做差人㗎。咁所以其實都係大家將個 focus 到底係咪淨係擺喺一個種族仇恨啦、啊？但係你搞清楚成件事先、你嗰件事就係唔應該嘅地方就係你揸槍揸拳嘅人去欺壓一啲冇權冇勢嘅人啊嘛，係咯，唔係一個種族嘅問題嚟嘅，即係哪怕被欺壓嗰個係中國人其實好明顯㗎，你睇到嘅嚇，冇人出聲㗎喎，當中國人被欺壓嘅時候，但黑人欺壓嗰陣被欺壓就有人出聲啦。射低黑人就好大新聞，射低個 Chinese 咧有少少抵你死咁嘅，咁你就唔好同我講乜嘢種族平等，呢啲係左膠嚟嘅，所以佢哋表達緊嘅咧，其實係一個黑人至上啊，佢哋爭取嘅，唔係平等啊， 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啦，你 Me Too 嗰班友唔係要男女平等啊，佢要女權至上啊。咁呢個我哋絕對唔支持嘅。 嗯。 係啦，即係如果你要黑人至上咁，其實呢個係咪平權？黑人至上，即係黑人取代白人地位，係咪？即係黑人咧，啲科技就係全地球最高噶嘛。 嗯。 係咪？咁呢個到底係咪一個平等咧？ 係啦。 咁黑人做總統。當然我哋覺得唔係啊，都冇問題啊，即問題你奧巴馬做得好定做得唔好啫，問題唔係你黑人定白人。 係嗰係個人問題啫。 係個人問題啫嘛，咁白人都有做得唔好嘅。咁即而家就係我哋講嘢就係、是、喂唔好理嗰個男人定女人定黑人定白人定咩人，仲要佢係咪一個好嘅嘅總統，係咪一個適合做總統或者適合做某個位置嘅人，係嘛？咁唔係講緊佢嘅種族，唔係強調佢嘅膚色，係嘛？咁但係咧，似乎而家佢哋成日強調緊嘅就係膚色，係啊。咁當然，如果你喺即係好 general 講咧，我哋都認同咧，黑人本身咧係對世界係好有貢獻嘅，黑人都有好多科學家嘅。咁事實上你上次 NASA 嗰班嚇，嚇嗰班黑果係啦，咁咪真人真事嚟噶嘛？咁冇佢哋，成個 NASA 都爭啲啦。講真係嘛？即係 MIT 入邊都唔少黑人嘅，老實講係好聰明嘅啲黑人，但係冇得諗黑人咧。就蠢嘅，罪犯嚟嘅，咁呢個真係唔啱嘅，咁但係你調翻轉咧，而家又講到好似即係好似而家係要調翻轉，要誅殺啲白人咁咧，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反轉，係咪一個黑三嘅三 K 黨咧？如果係咁講，係嘛？有咩唔同咧？ 嗯， 係嘛？即係你以前男權，而家變咗女權啫嘛。咁其實呢個上次邊個話？上次嗰個平安谷啊？ 那 個村長叫乜鬼嘢話？個演員啊，劉剛係嘛？你都有今日，有冇睇過嗰個片啊？ 係。 佢就做翻個現代版啊嘛，原來屋企就俾老婆熬，又俾個女話成日要攞錢買電話乜乜乜，咁結果佢發夢嘅啫，就唉、哎、我如果我係古代好啦，我做村長嘅，佢發夢喺度笑啊嘛。就發夢就喺平安谷自己做村長啊嘛。係佢發夢就平安谷話現實佢係一個俾人熬嘅老公同老豆啊。咁大家諗真啲，喺現實到底係平安谷定現實係俾人餓咧？各位 係啦， 係嘛？ 嗯， 咁大家睇清楚咯。咁到底殖民者離開咗之後嘅南非係更加好啊，定係其實係更加和咧？嗰啲種族即係之間嘅種族，大家種族而家唔係講黑喎，佢哋全部都黑嘅喎，佢係講緊唔同嘅族喎，就互相喺度廝殺啊！咁嗰啲上咗台啲人亦都會即係。亦都會殺嗰啲同佢即係敵對嘅人，就好狠嘅即係我哋都講過啦，即係殖民者當然都唔係對你好嘅，因為佢都係殖民，但係咧你自己種族啲人殺自己種族嘅人係多過殖民者，即係呢樣嘢成日都係咁發生嘅，係啊，咁而你係第三世界，唔係人哋整你噶嘛，係咯，其實就係因為你哋內鬥，成日淨係咁樣，結果就唔進步啊嘛。咁呢樣嘢調返轉睇，難道我哋中國就唔係喺呢一種同樣嘅狀況？即係你由清朝開始都係唔成功㗎啦，你嗰啲咩維新咩鬼嘢係咪？係囉。係咪？你睇到㗎。係咪？即係日本呢，其實本來日本呢個第三世界嚟嘅啫，你講緊明治維新之前耕田嘅啫，大佬啊。個耕田嘅島國嚟㗎，但人哋如果要做呢，人哋就可以变成一个亚洲第一大强国。好啦，咁二战啦输咗，再见喂，人哋都可以喺个短时间内即起返嚟。咁当然呢个同呢个美日安保条约系有啲关系嘅。咁但係即係你会睇到即係人哋想强系对外嘅。有冇话对内呢？咁永远对外有对内，但係即係人哋系以对外而强嘅。我哋又好，黑人又好，似乎佢哋系对内比较强咯，系嘛？即系大家互斗系比较叻啲嘅，即系你杀我杀你咧，就系好叻嘅佢哋吓，喺我哋都系嘅，系啦。但一对外咧就唔得噶啦。咁呢个会唔会系个民族性嘅问题多啲咧？唔关人哋殖民者事啊。咁我谂睇下咁样睇啦吓，咁样睇亦都同翻我哋中国人啊，或者香港人啊个关系大啲咯。即係如果你就咁睇黑炮呢好似好遠嘅，但係如果你從一個殖民地呢一件事呢，殖民者撤出而自治嘅時候 会就变成点嘅局面嚟？咁样比较上，哇！成件事即刻同我哋好有关系，即系原来黑豹系讲喺我哋香港嘅，系多谢，系就系一锅粥啦。原来吓，原来系咪？就系咁啦。